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本市天气晴朗，微风晴空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天气凉爽舒适，年老体弱者早上不宜穿着过于单薄，以免着凉。受到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天气，天高云淡，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要注意遮阳防晒以及补充水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西二环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的南北双向车多，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到五棵松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目前呢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呼家楼桥由北向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姚洼湖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东五环的环铁桥以北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据统计，近期过敏性鼻炎患者就诊超过鼻病就诊人数的一半，很多患者常会这样问，为什么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犯病？那是因为你的过敏性鼻炎属于季节性鼻炎。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很多人却只能躲在房间里，不敢到花草茂盛的地方和郊区去游玩，都是因为季节性鼻炎惹的祸。该如何有效应对秋季过敏性鼻炎？鼻炎发作怎样处置能缓解症状？过敏性鼻炎真的无法根治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跟您说说秋季打响过敏性鼻炎保卫战。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你好，吴主任。 好，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 好，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健康加油站，为大家讲解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 刚刚吴主任还跟我说呢，最近门诊的这样的跟过敏有关的鼻炎患者就已经开始蜂拥而至了，是吗？ 是的，就是这两天的门诊病人，从夏季的耳朵病人，现在从周一开始就一下鼻病的病人增加了，大概有 三分之一。 嗯，刚才报天气的时候我们还说呢，这天啊凉下来了，入秋了，入秋之后有一部分鼻炎患者，他们这个症状有的真的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发作了。 是的是的。 嗯， 像今天来了个病人就告诉我说，哎呦，说的这个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准呢，说我这个鼻子每年就这个季节就开始了，昨天一晚上又没睡好觉，哎，我今天必须来开药。 嗯，所以您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上，过敏性鼻炎的发生的患者一下子就增多上来哈。那么对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就会犯病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他们呢只能躲在房间里，也不敢到花草茂盛的地方或者是郊区去游玩，这些呢都是由于秋季过敏性鼻炎惹的祸。而且啊，从老到小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哈。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打响过敏性鼻炎保卫战，到底这个过敏性鼻炎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的对抗它，一旦发作了我们该怎么样处置才是正确的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吴主任互动和交流。如果说您一直被各种鼻病，其中尤其是这个秋季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所困扰的话，抓紧时间来和嘉宾互动交流，咨询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置。当然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您听好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前多长时间预防性给药比较合适呢？这是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哈。过敏性鼻炎发作瞬间它可能就来了，那么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之前多长时间预防性给药是比较合适的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台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同时您也可以聊一聊您对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经验呢，所谓的小秘方啊，我们可以请专家来判断一下哈，到底它可不可取，是否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在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栏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另外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收看，今天我们的网络收看方式呢是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以及今日头条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秋季过敏性鼻炎有什么想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8月28号明德亚市成为中国大陆首个通过美国 SRC 认证的减重代谢手术中心。众所周知，肥胖是慢性病的发动机，引起代谢异常累积全身几乎所有的代谢系统，更显著的是肥胖导致糖尿病高发，以病态性肥胖和高血糖脂肪肝等为核心的代谢性疾病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类疾病群。据介绍， SRC 呢是美国的权威手术评价机构，它所颁发的卓越减重代谢手术中心是减重代谢手术领域最具权威的认证。您爱吃坚果吗？作为营养专家眼中的宠儿，这坚果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呢？近日在中国首届坚果营养健康论坛上，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公共营养室副主任王志安研究员做了重要介绍，每天吃坚果防病促健康。王志宏表示，从营养成分来分析啊，这个坚果的脂肪含量可以达 40% 以上，蛋白质含量多在 12%-36%， 碳水化合物则在 15% 以下，同时富含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坚果的脂肪含量高，但饱和脂肪酸仅占 10%-15%， 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都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国内外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营养实验研究发现，常吃坚果能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第一，降低血脂；第二，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呢，降低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第四，延缓衰老、抗肿瘤。这与坚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E 和硒等抗氧化营养素是有关系的。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 好，秋天到了，秋季打响过敏性鼻炎保卫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吴慧丽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秋季打响过敏性鼻炎的保卫战。要说过敏性鼻炎一发作呀，真的是特别痛苦。我们这里有一个求助案例，王先生48岁了，说这个秋季过敏严重，整晚张嘴呼吸，他吃过各种抗过敏的药，但是感觉不起太大作用，而且打喷嚏啊、流眼泪啊、耳朵发痒呀。他想问一下吴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来治疗？那我们先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吧，秋天的过敏性鼻炎这个临床上最典型的症状都有什么呢？ 过敏鼻炎它主要是四大症状。 嗯， 它第一是痒，痒包括眼痒、鼻痒，甚至耳朵痒。 哦， 这些痒呢，痒之后呢，就出现了打喷嚏，阵发性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像水一样的。有时候病人说我这个鼻子像开了闸的，就自来水哗哗的往下流，一卷纸一会儿都用完了。所以这就是他典型的过敏鼻炎的症状。但是呢，有些儿童可不一样，像儿童半岁以内的儿童，他可能在过敏鼻炎发作的时候不明显，因为他对母体里还有一些抗体。半岁之后或一岁的孩子，他的症状什么，就是出现了总是去那个揉鼻子，一只手指头就揉鼻子。 哦， 揉鼻子，流眼泪，像哭的小孩子，像哭一样。 哦，哎，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家长觉得这孩子最近怎么这么闹腾啊？ 对，所以孩子脾气不好，睡觉不安稳。 哦， 甚至孩子你就看他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在床上一个掉头转圈，最后孩子选择了一个他能够保持他通气的趴着睡觉，所以非常痛苦的样子。 所以在这儿可能要提醒家长朋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关注孩子的睡姿，但其实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小患者的话，趴着睡觉他是为了找到一个我们说让气道最大程度打开， 对， 能喘得上来气儿的一种方式。 对，它是一个自我的一种保护 姿势， 一种的状态来睡眠的。 那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就是莫名的他可能烦躁不舒服，但是他不会说，然后呢 哭闹， 他趴着睡觉，您可能得怀疑一下是不是过敏 了，他是不是有过敏的症状。 哦， 所以现在的四大的症状之外，这是说典型的，它更影响出现什么，就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一些问题，他白天犯困，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可能犯困，甚至出现一些就是操作的一些，你在开车当中忽然真正打喷嚏，容易出现交通的事故。 哎呦，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起来，真是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影响生活中的安全性的一件事儿。 对，这就是社会的问题了，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哈，求助的王先生，他这个打喷嚏、流眼泪、耳朵也发痒，完全符合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典型症状。 对对，他为什么整夜张口呼吸？鼻子不通气嘛，鼻子不通气，只能用张嘴来替代，替代的结果他可能大声了打鼾。长期的打鼾，早上起来就会清晨嗓子很干。那48岁的人出现晨起呢，他可能还出现了血压高、头疼，白天的嗜睡，所以他自己打不起精神来，严重的影响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的效率。 挺严重的。 对。 那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他这个过敏的这个药也吃着呢，但是感觉作用不大。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通常很多病人就是自己就知道过敏，再随便在药店去买上一两种药。其实现在的抗过敏药它分为几类。根据过敏，像我们现在抗组胺是一类， 还有一个白三烯抗体的拮抗剂，还有激素，这三类的就是过敏。 哦、 要根据，比方像这个王先生，他流眼泪、流鼻涕特别多的， 嗯、 那是要以抗组胺加上。就是因为夜间他明显的整夜的张嘴呼吸， 嗯， 说明鼻塞严重，这时就要加上孟鲁斯特钠，就是所谓是我们说的抗白三烯的拮抗剂。白三烯拮抗剂呢，它是使得他的鼻黏膜的肿胀消退，保持他的气道的通畅。往往这些过敏的人，他伴有气道的一个高的就是那个反应， 嗯， 高反应，所以它气道也不太通畅，所以过敏性鼻炎，我们说过敏鼻炎一定要，尤其秋季过敏的鼻炎，它往往容易出现伴有哮喘，喘的可、 哦、 喘息性的这个气管， 都是属于过敏来的这样的一类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我们现在说过敏不仅是鼻炎，实际我们说过敏是一个过敏性的气道疾病。 所以像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像您提到了，常年他也知道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过敏发作， 对， 于是乎他可能身边就去药店就 随便 买 些 药，但其实呢像您刚才提到了，他分哪几类， 对， 只有我们说对症用上这个药，他 才能有效， 这个效果 才能有效，而且吃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比方这个我们抗过敏的那个，如果是抗组胺的，流鼻涕水样增多的，我们要抗组胺每天早上用，但结合鼻塞重的，我们要每天 晚上用 啊，两种药是不同的药，两种这个增加两个结，就是有协同的作用，这时候呢再加上鼻喷剂， 嗯， 白天做鼻喷剂，症状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好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朋友哈，真的不要自己随随便便就去药店买一点说抗过敏药给我来一盒、 嗯、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真的还是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给您根据您个体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鼻塞严重的，流鼻涕严重的，晚上打鼾的这种， 对对， 根据您的不同情况我们来给您开对症的药，而且什么时候用，用多少都是有讲究的。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实用的健康小礼物。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之前多长时间我们预防性的给药效果是比较合适的呢？嗯，你也可以把您对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经验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挑选两位听友送上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我穿过。 好的，我们的网友发来问题说，想问一下秋季最容易导致这个过敏的过敏源是什么呀？ 嗯，在这个过敏源呀，就是秋季过敏源一般是以这个豚草类的，是就是杂草的是最多的。 嗯， 因为它呢是代表的最严重的是蒿草。 蒿草是一类。 哎、蒿草啊、还有豚草。 豚草 啊、还有那个夹杂一些霉菌。 哦，很霉菌。 对，霉菌，因为在秋季的时候，随着咱们个空气的干燥， 嗯， 因为湿度呢，就是已经不像夏季那样了，所以它有些就是开始浮起。 哦，但是如果说之前湿度大，它可以附着在，比如说表面上， 附着在表面上， 但是现在 泥土上， 但 现在干了以后， 飞起来了， 就飞起来了。所以飞到就是当落叶的时候，尤其到秋天落叶的时候， 哦、 很多就带的漂浮在空气当中，所以它的花粉的浓度， 嗯， 就是也是随着风的大小， 嗯， 而出现的，那、嗯、就是增高的。 基本上像您刚才提到了豚草。蒿草，我还听说过什么藜草之类的， 这些 都 是一些 杂草、 都是一些杂 草、 野草。 哎呦， 尤其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尤其我们有过敏性鼻炎呢，要远离就是这个公园花草的地方， 嗯， 要尽量去宽阔的广场类的，减少这种草地的这种就漫步啊、接触啊。去游玩啊， 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嗯、这个时候您让他去那地儿他都不去，基本上 是 一踏入这样的地方症状立刻就出现了。 对，我们有一个小朋友12岁， 嗯， 就是跟着学校在秋季一开学的时候郊游去了，这个孩子呢就是过敏病发作， 过敏肺炎发作以后回来的突发性耳聋，一下都听不见了，而且是彻底的全聋。 哦，这么吓人。 非常严重的，它实际呢就是导致了一种变态反应性的肿胀，过敏鼻炎，同时呢迷路的水肿，这造成了听力的就是全聋。 那他那个是一时的，就是由于过敏导致的，后续能好吧？ 因为本身毛细胞的这种过敏肿胀呢要及时救治，幸亏这孩子来救治的及时，后来听力呢还全部恢复了。但失聪的这段时间家长是非常着急，孩子在我们医院住院一个月啊，孩子什么都听不见。 天哪。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有家长就有孩子有过敏鼻炎，当学校有郊游的时候 一定要请假， 不要让孩子就是带着这样过敏鼻炎的这个症状去郊游。 所以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长必须要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果孩子本身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哈，尤其像这种季节性的鼻炎发作的时候，真的是家庭的这种照料，其实科学照料是很重要的。 对， 要不然您觉得可能没什么大事儿吧，您把孩子给放去玩去了哈，回来之后这个后续的结果我刚才就没有想到，我没有听说过过敏性鼻炎的这么一个发作会突发耳聋的。 对，特别全聋，全聋 挺可怕的。那也可以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像这种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想要治疗的话，前提是不是一定得查那个过敏源呢？ 应该就是一旦你只要如果季节性发作的话，建议你应到医院查一下过敏源，你要起码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是哪一类的就是过敏。哪一类过敏，你虽然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几类的，就是蒿啊豚草啊，还有一些少见的就是一些杂草啊，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无法预防。如果尤其对蒿草其实过敏现在我们是最多见的，我们仅见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等级很高，大于三个就是加号的等级，你都要戴口罩。一定要是上学路上都要戴口罩，就是走到，其实现在咱们这个绿化的程度 也 就越来越好了嘛，所以呢，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特定这个空气的这个污染的程度，会导致这些花粉的浓度是增高的， 对， 所以要保护自己。而且家里头呢，我就建议呢，有过敏这个症状，你查到这些过敏，家里也不要养花，而且还要家里头要挂帘儿，要挂湿帘儿， 就是没事我们说那个纱帘上喷点水， 要喷点水。但是呢，你要查，如果你有霉菌的呢，你要不能喷水。所以为什么你要清晰你自己到底是哪一对什么过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病因，以病因。 对症 才对症， 对症防范，对症治疗。 对， 所以说啊，我在这里要提醒哈，如果您怀疑自个儿是过敏性鼻炎的话，一定要正规医院就诊，同时呢是一定要查清楚过敏源的。 对， 只有这样我们的防范和治疗才可能是对症的。那个过敏源的检查现在是比如说抽一管血吗还是怎样？ 现在抽一管血，抽一管血就可以知道。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的。 我记得以前有那种点刺的，满身扎好多针。 对，点刺的可以做，但点刺呢，它瘦呢，你用药，因为现在你肯定要用药啊。你要用抗过敏药呢，点刺呢，假阴性的就比较多。 可能你对它其实是过敏的， 但是 因为你 得出结果了，用药，但你又不能不用药。 但是如果是抽血的话，就没有这个影响。 没有这个影响，不受食物，不受非得要进食啊。就是你到医院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检查。 好的，一定要查过敏源。像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假如说哈，就是我们就让不就是一段时间吗？可能在北京最长的就是从八月底到这个九月底，或者是十月初。可能这一个多月也就熬过去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就该抗过敏药，我自个儿吃点，喷鼻的我喷着点。如果说我不太当回事儿，就不太积极去治疗的话，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吗？ 会的。现在常年过敏性鼻炎的人不治疗的，首先第一个，他会就是现在我们的统计已经是过去我们说8%到15%，现在已经15%到30%会转成哮喘。就是说他这个气道的从过敏会向下到气道去 往下走 往到过敏哮喘。再一个呢，就是常年的就是过敏性的这个炎症，你自己治疗并没有到位，最后产生了鼻腔黏膜的肿胀，最后有鼻息肉，有息肉产生。 已经发生了这种改变了， 对， 结构改变了。 但是这是过敏这个引起，当然过敏性这个息肉啊，还有我们现在一些内翻性鼻腔的内翻的那个乳头状瘤啊，都跟着过敏有一定相关。 那你说说，这可能打出生之后没多长时间，过敏的症状就来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都七老八十的老年人哈，这过敏性鼻炎到了时候也发作。所以呢，就想问的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到底能不能根治啊？ 现在过敏性鼻炎呢，就不能说，因为在全球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全球发病率应该有，咱们这个病是最普及的，所以在国外在中国都做过调查，大概是发病率是10%-20%， 很高 啊！发病率也是危害我们这个人类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疾病。现在我们国家也就投入了很多的那个就是科研的经费来做研究，不是说它不能治。首先，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找到它的过敏源，就刚才说的要查。第二个，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查到了以后，我们提前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在发病，就是我们季节，因为一年呢，这个季节性的秋季，那个春季，夏 季， 这个有时候夏季也有一些散在的发病，但最主要是春季和秋季这两季节。如果你明显的是季节性过敏的话，提前2周用药。提前2周用药。你用上药以后，你减缓了你的发病，再有你这个逐渐的增加自己抵抗力，你现在这些抗过敏，有的慢慢的到老了以后，它的症状是慢慢减轻的。实际你就为什么有这，是因为你自己对这些花粉的这些抗原你没有抗体，你通过锻炼以后你可以产生抗体，你的症状会逐渐减轻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对抗过敏性鼻炎还是得提早做准备，然后呢对症来进行这个干预性的治疗。 对， 而且真的得积极一点。 对， 您不能给他就是觉得反正好像也不要命啊，我们就先放着吧，最多是影响一下我这个喘气儿的通不通畅而已，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一旦发作的话，他的那种痛苦程度还是很大的。 对， 尤其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突发性的这种耳聋就此就开始了，抢救及时的话这个听力恢复了，但是如果一旦我们有一个忽略，救治不够及时的话，那么后续结果可能会很严重哈。所以呢，一定针对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尤其是季节性的，提前一段时间就要开始正规给药了哈。好，我们下面呢要进入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和秋季过敏性鼻炎有关的内容。您可以积极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前多长时间预防性给药比较合适呢？包括您对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经验分享，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实用的健康小礼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是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和您说说秋季打响过敏性鼻炎保卫战。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哈，题目是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前多长时间预防性给药比较合适呢？同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您对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好的经验方法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的小礼物。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网友和听友把他们的提问发过来了啊。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收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快问快答，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的提问。网友香春豆他问问，他说大夫好，阳光过敏怎么提前来预防，做些什么准备？他是每年五月到九月底都会过敏啊。 那个首先这个病人呢，你要确认阳光过敏，是不是真正的阳光过敏，你做过过敏原检查吗？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你是阳光，就是接触阳光以后你皮肤出现了红了痒了，就是这时候你每出去的时候要穿长袖的衣服，而且要穿不要穿深色的吸附阳光的这些衣服，要长袖戴手套，就把所有暴露的地方都要遮盖起来，还要戴上墨镜。 就是有效做防晒。 有效做防晒，就是可以用些那个防晒的这个护肤品。那个这样的病人，就是你得要首先确诊你是不是这种。 好的，而且我们提醒香春豆哈，其实如果真的确诊是那种叫日光性皮炎啊之类的这种，您应该皮肤科就诊一下。 对对， 当然了，前提我们知道，打算出门之前，外边这个日照特别强、紫外线强度很高的时候，做好足够的这种防晒的准备，甭管是物理性防晒还是这个化学性的防晒啊，都很有必要。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美妈的提问，她想问问专家，他们家孩子呢是有过敏性的哮喘，说现在呢准备备孕了，想问问他可不可以用这个抗过敏药呢？ 像这样的就是抗过敏药是不是适合孕妇或者备孕，这个是一直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接到的一个就是咨询的话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抗过敏药孕妇是没有临床研究的那个这个病例。所以用的时候都要慎用。当然在过敏的发作的时候，如果哮喘，那要抢救的时候那就不能考虑这些问题。首先可能要用一些激素类的，就是首先考虑的过敏哮喘发作。 也就是说现在的针对过敏性哮喘的一些药，甭管是喷的还是口服的， 对，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备孕期间和怀孕期间用的。 对。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病的话， 一定到医院去就诊。 我们说得先保命。 对对对， 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顺的提问，他是过敏性鼻炎啊，50多年了，后来又发展成了哮喘，他做过点刺和验血的这种就是过敏原查的试验哈，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的过敏原，后来呢又做过2次像鼻息肉、鼻窦炎的手术，现在只要鼻子稍微不好，这个哮喘跟着就来了。他觉得这已经是几乎对他来说是无法治愈的一个病了，很烦人。 像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应该他可能没有关注，他要查一个血，查个血呢，他是不是一个嗜酸性细胞增多症？这是一种，也是同时一种过敏性疾病，但它呢是一种遗传，我们叫阿司匹林不耐受的一种疾病，鼻息肉反复发作，而且他鼻息肉长的位置都是像靠中线进长。你查血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关注，因为我们现在临床的医生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医院还没有关注这么细。尤其像这种反复发作有50年的，又做过就刚才他说的又做过鼻息肉又鼻窦炎，都是反复做的，那他有可能是这种没有明确的，往往阿司匹林不耐受的这部分人他并没有明确的一种哪种过敏。 那怎么 办呢？他是和遗传有关系，像这样的病人是用激素，鼻喷激素、口服激素，可能终身带激素。 那会不会有问题呢？ 没问题，那就是它是一种唯一的治疗的方法嘛。就是现在 很多人一听到激素这俩字儿哈，就不敢用。 不用害怕，其实激素呢是在合理的用使用的时候，规范的使用，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 哦、 像包括我们用那些鼻用激素，实际鼻用激素啊，就是它在喷到鼻腔，是身体的吸收的浓度非常小。像有现在我们有这个那个康酸诺米松，就是那时候拿这个药，可以用到年龄最小2岁。因为这都是做过临床药物研究，儿童都是可以用的， 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所以 你不喷、你现在孩子很早的就是过敏鼻炎，最后导致早期出现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致孩子非常痛苦的睡眠，就是气道阻塞，它阻塞了气道，影响生长发育，人上下颌的发育，面型还受到影响，最后就是出现了小下颌畸形。上唇前凸，下巴后缩，所以面型也很差，最后胸廓出现畸形，就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其实现在很小的孩子也是可以有这个正规的临床用药的， 对，规范的用药。 家长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哎呀，这个用营药之后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对对对， 其实哪怕是有副作用，就是它也远远要小于这个疾病本身给孩子带来的 并发症。并发症， 所以说一定要正规用药，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那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如果像我们小顺儿这位已经受了50多年这种鼻病困扰的患者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寻求吴主任的帮助。 啊，我是每周一和周五的上午，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 好的， 出专家诊。 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上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耳鼻喉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哈，那么可以寻求吴主任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说，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前多长时间预防性给药比较合适呢？您来先跟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我们就是应该是发作前2周。 发作前2周。 一定是要2周。 如果说有经验了，您通常每年就是8月20几号就开始发作，您就往前倒2周。 对对对对对。像今天我们有病人来了，我们其中一个病人来补药说，我现在今年就特别好，我提前2周用药了 啊， 我一点都没事，去年我就照着这么做的。所以就有些病人现在已经知道这样了，就是 已经感受到提前用药的这个实惠了。 对，一直都没有犯，说去年没犯，今年照样提前2周用药， 太好了， 到门诊来开药。 所以秋季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想要预防它的话，那就是在它发作前2周我们就要给药。这个给药刚才我们说了，有鼻喷剂还有口服药。 对， 一般 这个一定要根据你的状况，根据你自己的症状来求助医生，到这来检查，不是通通的。你像有些它的发作比较重的，它一发作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包括有哮喘，这样一定口服药。如果是你就是流鼻涕，就是打喷嚏，稍稍有点鼻塞，就喷剂就可以， 就 鼻喷剂就可以。 而且就是我的经验，是不是就是晚上，比如说睡前我们喷上，起码保证睡觉能够比较通畅。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一个是用药，一个是要合理的进行鼻腔冲洗。 就是那个。我记得是叫生理海盐水鼻腔冲洗。 但是我建议嘛，就是冲洗呢一定到正规医院来去开冲洗。现在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病人有人说啊，我自己在家里头用自来水冲冲，用这个随便用的海盐水冲冲，其实一定在医院去做正规的去冲洗。咱们现在医院那个冲洗重新有带干粉的，这个有这个干粉，它冲洗以后，它里头含了一些微量的元素。这微量元素呢，它可以减轻呢鼻黏膜的一些肿胀。如果你随便用一些海盐水，或者是随便的一些水里头一些杂质，包括一些矿物质，它的那个这个浓度或对这个盐水那个你自己加了盐会 减低它的这个盐的这个浓度，会对鼻腔有刺激。像我们病人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说冲了 调配点盐水， 调配的盐水就去冲了，因为你的浓度不一样啊，再包括你这水质不一样，会对鼻黏膜产生的一种刺激。再有在鼻冲洗的时候，一定用水呢，用温度稍稍的和手温一样的，别凉了， 得温和点， 得温和点，因为对黏膜是有一种刺激。 所以您看看哈，不仅要正规的用药，我们说给清洗这个鼻腔也很有讲究。 对， 而且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的最好是每一次都到医院来操作。 那你在医院里头去取，医院来是教给就是要给你方法。 还有这个我们 正确的方法，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就是随便给孩子说给孩子也冲冲吧，给孩子冲洗，孩子不会去配合，最后造成了冲鼻腔冲到了耳朵里的，造成了中耳的积液。 哎呦，这是操作不当，或者说 操作不当。 其实小朋友的话，我们知道他那个耳朵那一段很短。 对对，咽管很短，咽管开口在鼻子后的，因为鼻腔本身就短，你压力过大了以后，孩子直接冲到耳朵里去了。就像呛了水一样，呛水以后进到中耳里头，孩子听力就蒙蒙的，但孩子都不会说呀，不会说，就是忍着，就孩子只是就觉得看电视的时候把声音开得特别大，他听力差了。 哎呀，所以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给孩子进行一些就是错误的处置 非正规的治疗， 对， 这 样的一些 自己感知的那种治疗， 对， 就是那个道听途说的治疗， 是不是？临床上看到好多家长这个好心结果办了坏事的，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很多呢，通过网络上呢这种就是知道一点点，就是网络的传播呀，还有一些微信的传播呀， 不准确， 不准确，不科学。 就容易反倒是伤害到孩子了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发来了他们的正确答案。小燕提前两周，好运旺旺说您好啊，提前一周给药，这个稍微有点晚。田庚说过敏性鼻炎发作前提前两周用药效果比较好，哎，答得特别准确。啊，秦瑟瑟说提前两周用药最科学，大拇指说得提前半个月才行。这好几个都是答对了哈。 对， 我们来挑选两个吧，就是提早发来微信的一个呢是小燕，一个呢是我们的微信网友这个大拇指。来，我们恭喜这两位听友哈，获得今天我们节目组送出的非常实用的健康小礼物，请两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将奖品给您邮寄过去。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打响秋季过敏性鼻炎保卫战，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煤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吴慧丽互动和交流。他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过敏性鼻炎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刚才节目当中啊说了好多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信息哈，挺可怕挺吓人的，所以一定要积极治疗。而且呢我们有很多好消息，就是一旦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发作，我们提前两周把这个药预防性的给它用上。 对对， 即使发作是不是症状也会比较轻很多。 对，轻很多。而且现在还有注意，你是过敏性鼻炎的到医院检查，湿气重的就鼻腔结构不好，它吸入一些那个就是花粉呢，在鼻腔的停留也是会增加。这样呢对鼻腔的刺激，像严重的鼻中隔偏曲，那个就是鼻甲肥大，还有些就是泡状的中鼻甲，也就是那个鼻甲那些先天的已经畸形，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让改变了鼻腔的结构，这样减轻了你的这个鼻腔的过敏。 哦，还可以这样，就是有些人他特别容易过敏，其实是由于他那个结构我们说不合理。 对对对，你吸入的你就很那个这个空气当中吸入，一侧鼻腔的进的气和另一侧都不一样，两边的阻力不一样，所以就总是刺激这个鼻腔，所以刺激他的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很明显。 而且有的时候就像一些这种容易导致过敏的颗粒就淤在某个位置上了。 对对， 你可能冲洗它也冲不掉，就在那样的一些位置。 对，存留的时间长啊。 我们是需要通过手术把这个结构给它扭转的。 对对， 好， 可以改变。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清空的提问，他说什么人容易患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患者一定是过敏体质吗？如果接触了某些容易导致过敏的东西，是不是就会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发作呢？ 对，说到过敏体质吧，其实过敏性鼻炎还有明显的家族性， 遗传吗？ 对，遗传。因为我们现在门诊就是经常是一家大人姥姥那个就是带着孙女来、 哦、 妈妈也陪着，一问这一家人全都过敏。啊，它是一种体质。实际呢，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也通过锻炼可以提高他的就是这种免疫能力。 嗯， 就是那个后天，你知道，首先我们就说一定要知道自己过敏， 嗯， 倒是明确自己的过敏源。再要知道了以后，像鼻腔的有不好的结构，你给它改变了，增强体质。嗯，像这个我们就是接触这个花粉，你可以降低花粉。这个浓度， 嗯， 降低花粉浓度，冲鼻腔， 戴口罩， 是戴口罩， 嗯， 避开啊，你这体质呢，就是你总是患病，总是那种过敏，那现在这种减轻了，你的体质好了，也可以增加抗体。 哦， 嗯， 所以说一方面这过敏性鼻炎啊，它真的有可能是会遗传的，我们说哈， 对， 有可能全家好几口人都会得上，但是我们就是不要过分的恐慌，而是要积极的来应对，包括增加这个体育运动的锻炼，增强自个儿的体质和免疫力，这样你对抗它可以更加的有把握。 是是 是， 我们说打响这个对抗过敏性鼻炎的保卫战呢，锻炼身体这也是一个方面哈。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他老公是对蒿草过敏，每年八九月份最难受，吃药喷鼻全都没有用，听说可以打过敏针 啊。那现在目前咱们蒿草，因为现在咱们就对蒿草的这种这个过敏，那个就是过敏源啊、 嗯、 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就是 免疫针剂的那种， 没有标准。咱们现在打的一些就是德宝松、 哦、 就打鼻腔的是激素、 哦、 是激素，并不是对蒿草。如果现在咱们就是提纯的这种还没有就是经过临床的这个实验的验证， 我 现在 在 积极的 研究，好像 在积极在治，在积极的都是在提取。对，咱们现在就是对尘螨有标准化的那个就是脱敏治疗。 嗯 嗯，在尘螨。 我们这个微信网友秦瑟瑟问，他说煤炭总医院位置在哪儿啊？特别近，其实 啊， 你可以说一下位置哈。 那个在朝阳区西坝河南里29号。 嗯 嗯， 就是 在 二环的东北角那个位置。 对，那个在国展中心的国展的就是西侧。 嗯， 在国际展览西侧，在一个200米左右， 就是挺好找的。 对对 对， 对， 咱们是公立的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对， 对， 三级医院。 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提前咱们在选择医保的那个定点医院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下。 对，选择一下。 对，然后我们就是持卡就医就可以了。 嗯，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这个小朋友说了，孩子5岁过敏性鼻炎，不会擤鼻涕，很痛苦。另外一位网友燕君，他也是孩子5岁过敏性鼻炎，最近时不时的总是挠鼻子啊，没有鼻涕总是挠。刚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小孩子他有一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的反应的症状可能不是特别典型、 嗯 啊、 嗯， 但是其实呢，我们给他几条建议吧，比如说是不是得先去查一下过敏源？ 对对、 嗯，还有对于不会擤鼻涕的小朋友怎么办呀？ 哦，不会擤鼻涕的孩子呀， 嗯， 就是我们家长呢，切记不要盲目的去给他冲洗。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很多，说我这孩子从来不会擤鼻涕，就给他冲洗，这冲洗所导致他的出现那个卡痰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 嗯， 那怎么办呢？像这样的孩子带他到医院来看，我们可能一个是通过就是教会他擤鼻涕，家长教会他擤鼻子， 有方法啊， 就是摁住一个鼻子，教给他、哦、出气进气。孩子当鼻子堵的时候，他出气进气他不会。再有，他可以小孩子可以咳咳咳啊咳到后面吐出来，都是可以的。 哦， 嗯，小孩子还是很聪明的，但是对咳痰可以吐出来。 哦、 嗯，还有我们就是对于特别黏的，实际好多孩子不会擤鼻涕，为什么？他伴有腺样体肥大，他腺样体堵在了鼻子后端，就像一个塞子似的堵在那儿，他出不了气，他根本就不会擤、 哦。我们说气道被堵住了。 对， 所以他没法让他通 气，所以 他 你没法擤，你是一摁着一个鼻子有气的是从后面向上冲，但后面堵住了这块腺体，堵住了鼻道的后端，他就根本就不会擤。

点躲闪了，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人在哪里等哪个梦，马上想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可见谁在把握，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我们。